双方都同意。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5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蔡英文总统出访这一次的行程，它是定名为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好，回程的重头戏是他将会在洛杉矶跟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会面，这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以来台湾总统在美国进行最高级别的一个会晤，那也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国土跟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会面。去年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议长裴洛西他的访台，中共跳脚，还搞了很多这个军事演习。这一次中共他们呢是呛先，包括透过他们的官媒也讲说坚决回击，坚决回击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我们看到美国是号令印太司令部要严加的戒备，而马英九前总统马这个他在中国丢台湾的脸，丢元首的尊严，却传出来的是国民党的立委陈以信也算是马英九的嫡系齁，过去呢这个在总统府期间他也当过发言人。马英九他在今年的暑假齁期间呢可能会率领青年团到美国去访问，这个是陈以信说的齁，那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呢一边我是和中，另外一边呢我又是亲美，我不是抗美的。不过人在中国的马英九透过马办说没有这一个规划，空穴不来风。马英九他打的是什么样的如意算盘呢？是不是呢在看过马英九访中的表现之后，美国人看到马英九还会买单吗？美国他正在引领的是全球抗中的潮流，但是马英九带头他是逆着这样的潮流啊，现在逆着潮流之后回头还要想要访问美国，难道当作美国是塑嘎吗？美国都没有在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吗？今天呢我们还要透过视讯连线，我们是要特别连线到法国去，我们要连线给驻法大使吴志忠。台湾的国际地位这几年在欧洲也赢得了非常多国的认同，稍后我们请大使来进一步分析这几年国际情势是如何的转变。好，今天开始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 大家好。 还要欢迎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祝大家平安。 好，桃园帮还有第二个来左手边欢迎桃园市议员余北辰余将军。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我们先一起来看小英总统出访在友邦他带来的相关成果，一起来看。 贴心叮咛要访团穿得暖一点，总统蔡英文出访最后一站脸上没有疲惫神情。 总统蔡英文抵达洛杉矶行程受到瞩目，因为出访重头戏就是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这也是台美自1979年断交以来第三度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会见台湾总统。 小英我爱你。 侨胞大阵仗在机场迎接蔡总统，毕竟接下来的24小时，我国元首也将替台湾书写历史。海内外160多家媒体等着捕捉历史性的画面，毕竟蔡总统要见的是美国政坛第三把手麦卡锡。双方在台湾时间4月6号的凌晨1点多，在雷根图书馆会面，与会的还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等跨党派议会要角。会后，蔡总统发表谈话，麦卡锡等人也将召开国际记者会。而蔡总统在美国见到的不止这些人。 3月30号，那蔡总统跟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弗瑞和进行会晤， 美国朝野两大党领袖亲自会面，双方琢磨台海议题，交换意见。昔日谈判桌上的铁娘子秀真功夫，让台湾在国际上站稳脚步。 讲到跟着总统出访齁，晃哥是有经验的对不对齁，那其实在出访的时候每次记者以前的个卡拜齁金麦记者是卡行齁因为呢行程开始齁部分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比较多齁，你就不用在那边猜说他到底是去哪边，要不要站在哪边站岗去吹个风，一站可能是好几个小时齁，再等说到底见完了没，到底见了谁，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啦齁，其实都要看这个记者的功力啦齁。那我请教晃哥是这样齁，我们当然会关注到说这个麦卡锡的部分，不过因为6号才能够见真章 不是雨下不停，就是土壤缺水干到不行，极端气候害宜兰名产。 啊，今嘛我就得红虾嘛吼。那主要在这个部分呢，这个是30号发生的吼，是小英总统呢跟美国众议院少数党吼，民主党的领袖杰弗瑞斯吼说有会面，而且外媒吼很多都跟进报道哦。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吼我们的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张敦涵说什么吼啊，适当的时候我再跟你做说明吼。那当然也要问问看那个杰弗瑞斯你这边的发言人呢，他说哦没有什么 comment 啊齁。这个东西啊要怎么看呢？像我过去我曾经跟过李前总统齁去到日本去齁，那随行采访。公坦北哦，今天我告闹亏啦，因为回来之后说跟安倍见面了哈，我们当下其实都被蒙在鼓里啦齁，来请教你怎么看。 其实因为我们总统过境美国齁，这个的确他有一个本质上在新闻操作上会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低调不要造成美国政府的困扰，可是呢你这一趟过境对于总统或者说当时的执政党来讲，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些成绩可以跟国人交代嘛，因为你一趟出去也花不少钱。所以就我们新闻采访来讲，过去最原始的是用土法炼钢，我还记得当时纽约是住在曼哈顿的那个阿尔道夫饭店，那住在那边，因为后来那饭店后来被中资买走，所以现在我们都不住了。那时候我们最土法炼钢就是大家同业之间互相合作，就在饭店各个出入口堵住。对，那我还记得当时的纽约市长那个朱利安尼就是这样子，他车子从车道出来的时候被记者堵住，那后来没办法，他知道逃不了了，就很大方的下车受访，所以也就证实了他跟总统有见过面。好，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像桂雅讲的这一种，就是我们不知道他见面了，但是呢就外交操作上是你去问的时候他不否认。他不否认。 对。好， 那通常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不否认 就是有。 大概就是有啦。 对。 只是说你可能问不到内容。 对对对。 那这个总统跟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见面，这个因为他第一个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好，因为他就是一个国会议员嘛齁。也不是太过于敏感。当然敏感性是有。但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地点可能很敏感。所以大概双方目前在总统还没有完成过，因为他回程还要再过境 LA 嘛，在完成过境之旅，甚至我觉得在回到台湾之前，我个人判断应该不会得到一个很正面的证实说有见过面。但是呢，因为为什么那个地点很敏感呢？记不记得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啊，其实他只有一句话，前几天有个新闻，我记得是我们三立的新闻，在一个很多很精彩的画面跟记者的稿子里面突然夹了一句总统在纽约办事处接见美国政要。这敏感在于不在于美国政要，重点敏感在于纽约办事处。因为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在蔡英文之前没有总统在过境的时候进去过纽约办事处，因为那被视为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因为那是我们的外馆嘛， 对， 那是一个主权的象征。那因为我们台美之间没有邦交，所以过去我们的总统在过境纽约的时候，其实纽约办事处很近啊，离住旅馆都很近。但是他就是不会进去。那总统上一次过境，我记得我没记错，应该是2019年去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那一次，他有进去纽约办事处，然后呢，跟所有的办事处的人员，因为那里面还有一个 UN 的办公室哈，跟他们大家做一些慰劳啊寒暄一下哈。那这一次他第二次进到纽约办事处，如果如新闻报道是真的，就是他在里面接见美国政要，那代表什么？代表说这是一个正式邦交国。给予你的大使，因为我们知道大使馆在外交礼仪里面它是视于我们台湾的领土。 对。 那我的总统，我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在台湾的领土接见美国的政要，那个政治意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研判可能是因为基于这个地点的高度敏感，所以他不希望在过这个出访行程还没有圆满告一段落的时候呢节外生枝。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齁。也许大家觉得说啊他就是国会议员他不是政府官员，可是大家别忘了美国的宪政体制跟台湾不太一样。美国国会议员的权力其实非常大，比如果以台湾的大家熟悉的立法院来比较，美国国会议员的权力他对于行政权的不管是监督或是左右行政的政策的权力跟实力其实远比台湾的立法委员要大。好，所以你见美国的国会的主要的领袖，不管是民主或共和两党的领袖，对于台湾在将来增加台美之间的关系跟互动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更何况总统这才见了一个纽泽西州的州长莫菲，莫菲他是全美州长协会的主席，也是民主党州长协会的主席，他有可能是 会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人，所以将来搞不好莫非将来是台湾是美国总统也不一定啊。但是我想，因为那时候蔡英文总统应该已经卸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蔡英文个人的，它是属于台湾的官方，跟美国的政界所建立起来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都是一棒接一棒，要慢慢累积下来。所以我对于这次对于总统出访跟整个过境的行程，我个人是寄予高度的期待的。 来，董老师先来补充。 好。为什么这个新闻会出来呢？就是说哈，我们蔡总统其实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这个国会领袖有见面呢。因为当总统府哈，其实去美国的时候公布他那个行程，不是说前面在纽约嘛，去哈德逊研究所嘛哈。 对。 哈德逊研究所是亲共和党的保守派的这个等于说智库。然后后面呢齁去这个洛杉矶呢齁去这个雷根图书馆。雷根图书馆，雷根总统也是共和党。然后呢又要跟麦卡锡见面，麦卡锡也是共和党。所以就有个假新闻在台湾出现。什么假新闻啊，你们这个齁这个蔡总统呢齁又是押宝这个共和党，你们跟这个民主党籍的这种拜登政府根本很不好，而且这个行程齁让等于说让拜登政府非常尴尬。我都看了这假新闻，又在故意齁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好吧，那就赶快公开出来。其实第一个齁，所有的这些行程，蔡总统的所有行程全部都是跟拜登政府讨论出来的啦。这第一个。第二个，还记不记得AIT 新的主席罗森伯格有已经亲自去接机了。罗森伯格是谁？他是白宫国安会出来的，而且他是拜登的亲信。那既然外界有的谣言话，那就再漏个新闻出来，有跟美国民主党的国会的领袖也有见面。这个就回到还记不记得，就是说在2020年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不起哦，蓝营国民党不是打吗？哎呀，你们民进党政府啊，就是押宝川普啊，哈，这个民主党上来的哈，你们怎样怎样的？哎，结果不是，等于是说哈，我们蔡总统哈，民进党政府跟美国国会的两党关系都非常深厚，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而且我敢断言哈，等于是说，其实后面哈还有一些没有公开的事情。譬如说这个都是一定有的。我们的总统到了美国之后呢跟美国的哪些政要通电话，不是国会议员。通电话是一定要的，甚至见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因为这一次放话小话真的是特别多啊，我先请教于将军我们看到一个部分是中国他透过环球电视网的记者问瓜地马拉是不是派了一个高级别的外交官要去访问中国呀齁。然后毛宁就回答说希望他们可以认清时事啊，早点做出正确的选择。啊，主席兄席安娜齁接机啊，整个款待啊齁，然后相关的互动都非常的好嘛齁。他是故意要好像一副营造人家这个是也是有二心齁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包括什么，包括你们帮人家盖的医院啊，这个医院是不是有什么贪污腐败的问题啊。那事实上外交部就回应啦齁，他们有弊端是采购，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齁，我们帮忙就是说的部分是一个医院的硬体嘛。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是不是雷根图书馆演说不去了，取消了？是不是麦卡锡见面也可能有变数？我跟你讲啦这几个行程像是麦卡锡如果见面有变数的话，我刚刚是现在美国的国会美国众议院议长是中国管的吗？那也就拍快哦。来，将军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对于蔡英文访美，人家说这是什么过境，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访美。 对， 都是五天呢，又不是五个小时。对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访美啦。那只是美国，其实人家说美国为什么这么怕中国，美国并不是怕中国。以前美国是认为他用这种方式可以改变中国这种专制共产暴政的本性。后来美国花了70年，美国真的花了70年了解了中国，中国不会变的啦。中国你让他有钱他发展军武。你让他更厉害他发展核武。你让他兵多将广，手上有更多东西，他要侵略全世界，没办法，是大家很清楚，中国就是这样。所以美国开始改变了很多，包含你看，在前两年做台湾政策法、台湾保证法，就是希望台美官员可以正常的交往。那蔡英文到美国去，能不能交往，还要看中国的脸色吗？啊，你是谁啊？你真的有环球时报这么大啊？没有嘛？所以怎么办？影响不成，只好造谣。 没有办法影响。你说你见不到这个民主党领袖，而、啊、人家就说不定就见了，我不能说已经见到，说不定就见到了。你不能够见麦卡锡，哎，说不定就见到了。所以玻璃心碎嘛，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什么一中啦，又来框美国，又来框全世界。当你一中的玻璃心打破之后，只有个办法，造谣。声势不成，只好造谣。没种声势，没胆声势嘛，那就造谣。造谣最单纯，造谣最便宜。蔡英文到瓜地马拉去，他就说：“哎，你们那个蔡英文女士啊，哎，不对，他应该说领导人、嗯。你们这领导人到那个地方去，马上就断交。哎，那人家跟我建交，跟我有邦交，就表示我是个国家。那你不是间接中国？你也不要再做事说，哎呀，人家是个地方，就是个国家。蔡英文总统到瓜地马拉去，就是总统的等级，国旗有。”这个礼乐有，人家接待你的这种仪式就是元首，就是总统，那你还否认什么？他就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现在玻璃心碎，所以开始骂说什么不孝子孙，你也不要臭美，谁是你子孙啊？ 莫名其妙，乱七一通， 真的太扯，谁是你的子孙啊？ 马英九是他子孙，炎黄子孙嘛。 所以有人说马英九中国人，你全家都是中国人，不对，马英九中国人，他全家都是 美国人。 对，所以说马英九会访美，我认为会啦，因为他要说他是亲美和中嘛，那和中和不成，只好亲美。因为看来中国对他没有什么善意啦，你要自称个总统，马上纠正你台湾领导人。嗯，你只有什么办法？我一直在讲齁，马英九很 真的，他只有跟祖先讲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真的很悲哀。这点这更可以证明马英九烧成灰都是台湾人。为什么你知道吗？马英九心中有鬼神的感觉，他面对鬼神的说人话。他面对中国那些人的时候，他说鬼话，你知道他反过来哦，他人家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马英九到了中国去是见人说鬼话，见鬼说真话，这就表示说他真的是台湾人，台湾人有鬼，心中有鬼有神有尊敬。可是中国呢，他是无神论啦、啊，他什么都可以拆，批孔扬琴，他全部给你拆掉了。现在你看到的都是复刻的啦。所以马英九到了中国去，你知道人家多羡慕，你知道吗？说哇。把他的祖坟修的那个英九路都修出来了。他说以后啊，还是要搞点台派的味道，你家里才会富裕。对，我告诉你，台湾就是这么好。马英九到中国去，好好跟美国，把台湾的好宣扬一下。你就告诉中国人嘛，你们怕美国对不对？你们怕没有晶片对不对？承认台湾是个国家，承认我们是个国家，你就有晶片了。我还可以帮你跟美国说说好话，否则你会完蛋。你飞弹没晶片，什么都没晶片，你要打回远古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美国行，蔡英文的美国行真的是打破了整个中国人的玻璃心，所以这小粉红骂翻了，说：“哎，胡锡进你在干嘛、啊？赶快啊！不是要说有非常手段吗？不是说蔡英文见了这个民主党， 哎， 我坚决回击。什么是坚决回击？造谣！现在只有造谣了。他的坚决回击就是造谣。你还以为他有多厉害？你还有他有多强啊？你还有他多大的本事？现在中国只剩造谣而不敢声势，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要生事的话，那个全世界围中开始，他受不了。 好，军事的部分齁，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分析世界围中齁，尤其是当对岸已经呛虾说他们会有什么动作之后，美方齁以及美方的盟军是什么严阵以待。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连线到法国去齁 ,Bonjour, 我们要连线给驻法大使吴志忠吴大使，大使已经在线上了，跟我们观众朋友问个好。 玫瑰啊，还有各位观众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哦、好久不见啊大使齁，我请教，因为现在正在这个台湾的外交热潮上面齁，小英总统他是在中南美洲的友邦访问嘛，那回程的时候呢又会感觉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可是现在因为时间还没到齁，那个是隔天的事情，我们看到有蛮多的这个谣言啦齁。那我们这一次到美国去齁，当然每一次我们这个台美之间的外交齁，感觉上一次都比一次还要突破，尽管说中国啊常常就是战狼式的叫嚣啊齁，然后批什么我们串访啊，什么不像叫子孙拢来啊，然后甚至也制造一些假消息齁。那我请教大使，你身为外交官，那这一次小英总统他的外交出访齁，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要跟我们来做分享？ 我想我的观察非常深刻齁，就是我们台湾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不只是国家模式还有外交模式齁。其实台湾创造了很多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奇迹齁、哦。小英总统本身齁、哦、就是一个奇迹齁、哦。她是我们在这边常讲，就是华人世界第一个民选出来的第一位女总统。 哦，我们台湾哈、哦，也是华人世界跟亚洲一个非常成功的啊、哦、一个民主典范啊、哦，这个是大家都认可的。我们在经济学人那个排名哈、哦，我们的民主成熟度哈、哦，甚至超越啊、哦、大部分的西欧国家啊、哦，德国、英国、法国。那这样的一个除了在政治上面的话哈、哦，还有半导体也是哈、哦，这么小一个国家。既然可以创造出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产业啊，全世界最精密的半导体92%都在我们台湾，那外交也是一样啊。外交其实一个国家哈，或者说我们外交不是只有正式邦交这一块而已啊。以我们台湾来看，我们投资最多资源的都是在这些实质外交啊。当然我们在邦交国也放了很多资源，可是最我们所有的外交就是说最主要的主力。哦，跟资源基本上，我们大家应该都同意，我们把整个加起来应该都是放在哦，其他所有实质邦交实质外交关系里面，并不见得是正式外交哈、哦。所以总统这次哈、哦、前往美国哈、哦，我想哈、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大展现。哦、我们这几年啊、哦、对欧洲啊、哦、对美国对加拿大对日本啊、哦、这些，其实我们整体看起来，我们的外交成果是非常丰硕的哈。哦其实某种程度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正式邦交国虽然减少，可是正式国家对我们的跟我们的交往，事实上是增加非常多的。 嗯哼， 我们法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他们都是正式的政府哦，然后他们对我们的重视，在外交场合呼吁，要维持台海和平，然后要。好像美国前阵子也说强烈鼓励要跟台湾多加交往嘛、哦。 嗯。 所以就是说其实从蔡总统这样的一个出访齁、哦、都在展现就是说我们的国际空间真的是越来越宽广。我应该这样讲说台湾的国际空间从来没有像今日齁、哦、如此宽广过。 大使我请教齁，因为我们注意到齁，其实在应该是两年前啦，2021年的时候齁，曾经有一个齁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新闻啦齁，是这一个新闻，就是法国的参议院304票对0票哦，304票对0票通过挺台参与国际的一个法案哈、哦，那这是史上头一遭。那我要请教的是哈、哦，你是2018年的7月份派驻的嘛哈、哦？那你这样一个304比0票哈、哦、的经过是一个什么样发展？ 烤到肠衣焦焦脆脆，飘出香气。板桥美食名店油库口烤香肠，一条35元，价格不变。但老板也坦言，如果近期源头价格变动，不排除也要跟着涨。 那没办法啊，那物价涨，但那再跟着涨啊。对啊，因为还可以接受啦。 没办法啊，因为现在经济就是这样啊，啊，民生都是涨啊，所以好吃还是会吃啊。 一年多前才涨过一次，就怕又涨价会吓到消费者。而另一家美食名店金丰卤肉饭直接在店门外贴出公告，宣布4月20号起要调涨肉类产品价格。 猪肉涨，鸭蛋也涨啊，我们有卖蛋品，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都有微幅的涨了，只是说涨得比较严重的就是肉跟那个店，涨幅高差不多4-5块的。 要涨哪些品项还没定案，但除了卤肉饭、控肉饭、肉羹面价格都可能会调整。毕竟猪肉批发价从4月1号、2号毛猪每公斤95块多，直接飙涨4块钱，来到99.03。中部猪肉摊贩也抱怨，卖猪肉几十年没遇过这种价格。 一公斤就配白了， 一公斤呢？ 对啊， 这两就底吧， 已经涨了20几块。要太离谱的话，我们就会暂时休一天再买、再卖、再休一天这样。 不少消费者上门一听价格根本买不下手，业者也估计猪肉价半年内恐怕降不下来，更怕端午节前后还会再涨一波。三选中志伟，台北曾报道。 一颗平凡沙粒如何变成一片晶圆？台湾半导体制霸全球关键机密，科技人才荒富国细盾如何突破重围？科技转动台湾，方寸之战解密细盾之道，敬请锁定。 开会倒数计时，连日隔空放话的中国终于按耐不住。中国福建海事局5号上午对外公布，即日起将在台海中北部联合巡航，并派出海事局旗下海巡06轮。 上挂名救助船，但实际上可提供中小型直升机起降。这艘海巡零六轮排水量6600吨，航行速度最快可达23节。2021年下水后，去年首次在福建沿海巡航。中国官媒号称这是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 可以全天候发现、跟踪和监视目标，白天和晚上都可以进行。它白天最大的作用距离啊，大于22公里，晚上大于16公里。 但根据我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消息，过去24小时一共侦获包括运八反潜机在内的14架共机，其中2架还进了西南空域，共舰也有3艘在台海周边活动。对此，国防部回应，对海情空情都有绵密掌握。相较于去年佩洛西访台时飞弹战机全出动，这次中共官宣规模目前虽仅止于巡航，不过总统出访至今，共军早已小动作不断。日前《华尔街日报》就曾预测，中国将透过军演间接警告我国外交行程，如今终于出手，就怕后续还有更多动作。三立新闻海讯报道。 寿山动物园中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眼前的举动引起其他游客注意。男子把手上的食物交给小男孩，个子小小的他攀在栏杆边，用力抛出手上的物品。接着一旁年纪看来较大的女孩也伸手出来，接过男子给的物品之后，用力丢向栅栏内。男子 那当你刚派出到法国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比方政界啊，哈，遇到你或是听到台湾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然后以及一路走来之后，现在的反应又是如何？请你来跟我们分享。 我是2018年7月15派到法国的嘛，哈，那时候感受是当然大家其实对台湾的一个认识就是蔡总统那时候一个女性总统哈，第一次啊华人世界靠普选选上的，那其实大家对于我们台湾啊其实还是算蛮陌生的，那时候半导体也没有这么出名嘛，哈，就是说，大家其实知道说我是台湾来的一个大使，哈，其实常常这个故事我常讲啦，我有几次场合碰到几个其他国家大使，然后他们就说，哎，你是哪一位？我说我是本来都还笑，都有笑容，然后也要握个手，然后还听到说台湾来的大使，我就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大使，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空气哈、哦，瞬间哈、哦、有个凝结，好、哦，就说哦 ，OK， 你是台湾来的哦，那我好，那就好，很好，但是我们 可能就不要，是不是那时候的气氛比较是类似习龟挖大饼啊？哦，然后所以因为中国势力是庞大的，所以听到 对 啊台湾大使，然后就你说突然空气就结冰了。 对，就不太敢再继续谈下去，也会避免哈、哦，在一起哈、哦、就被拍照。哦，那这个情形哈、哦，在我想在2020年先是那个就是我们法国开始封城封国嘛，因为 COVID-19。那2020年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台湾了，因为台湾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就是说就是。封国封城的政策的嘛，哈，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说台湾是可以贡献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常讲台湾 can help， 因为2019年12月我们也曾经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嘛，中国对之后哈，对我们的一些就是所谓战狼外交，结果引起那个法国会 有很出名的，就是那个卢沙野，他就是驻法的，不是吗？嗯， 对对对对。卢沙野哈，甚至咒骂哈，公开哈，其实现在在那个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网站可以看到哈，他说骂哈那些国会议员哈，就如同癞蛤蟆一样哈，跳到脚上面，就是很恶心。 国会议员是癞蛤蟆， 对， 哦，这么夸张哦， 对，说很恶心，但是一点都不会痛啊。那当然，他们当然就引起法国非常大的反弹哈。那这位大使其实也被法国外交部长也召见了好几次。其实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人喜欢打仗，好，然后中国现在战狼外交，好，再加上啊南希佩洛西那次的啊对我们的威胁，其实最近我们的访问啊美国啊蔡总统啊中国的许多威胁，法国又在讨论，所以蔡总统 他们越威胁，就蔡总统的那个肖像哈， 哎呦，台湾的能见度哈就越大， 对 不对？ 越高。 哎，我请教，因为你刚刚讲到裴洛西，你是不是上一轮我常常看到法国媒体访问你，然后或者是邀你上，像是我们这样的节目，也就是裴洛西那一次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裴洛西那一次。嗯，好，所以如果说我想中国如果在对我们在做一些哈把做一些实质威胁，如果再产生哦，我想我又要开始上电视了，也要准备好。 你上一轮我看到一个资料是说你上20个节目哦。 可能在10天内没错。 10天内20个节目哦。 20几个节目啦，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每天都要上节目就对了哈、比我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礼拜都要一两次会上节目哦，来这边哦，大家又创下历史，我从来没有说每天都在上节目，不过这便是我的工作嘛，我的责任本来就是要捍卫我们台湾的国家利益嘛哈、所以上节目也是我的工作之一哦，所以那一次哈确实是让台湾的形象哦和台湾更加被哦整个法国看见，尤其是因为法文其实在全世界。在那个什么，是不是只有法国，是全世界性的。有一次我去非洲齁，那个非洲人跟我讲说，诶、我有看到你诶齁，所以这整个世界的法语区齁都有在看。 你刚刚讲说以前看到啊台湾大使齁，然后空气就瞬间结冰了，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你跟大家讲说我是台湾大使，有什么不同的待遇吗？ 哦，现在当然，现在哈、台湾大使现在反而是他们很有兴趣，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聊天，然后不是聊天，就交换一些意见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前阵子我也有像捷克啊，像立陶宛啊这些哦，现在我都参加过他们的国庆了嘛哈、所以这个就是说。不是，当然现在没有到每个国家都这么敢公开啊、邀请我参加啊他们的公开场合。可是啊，在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外交场合，我现在就比较有机会去参加。然后只要讲说是台湾来的哈、他们讲哦，那中国对威胁怎么样啊？你们怎么对抗啊？然后说哇，你们真的是一个勇敢的国家哈、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威胁哈、仍然可以繁荣富足，仍然可以继续下去哈、真的是让我们佩服。你看，所以现在其实，在法国哈、有一件事情哈、我只要讲说，捍卫台湾变成是一个很简单而且是没有问题的事。捍卫，因为台湾就是可以贡献啊，台湾哈也需要买台湾的一些产品，然后台湾是民主国家，然后台湾面对中国是一个弱小的，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哈，只要看到一个恶霸去打一个小孩哈，没有人会说不说话的啦，不可能不说话，这不是人类的本质。其实这个有时候不用太过于啊那个政治计算哈。中国对我们的打压，事实上哦，在人类啊的一个社会里面，事实上这是不被允许的。好，所以我是觉得哈，我们大家只要知道记好这几点哈，要知道现在其实讲台湾，这是一个非常啊非常舒适，就是说你绝对根本就只要说我要捍卫台湾，几乎都是正面的嘛，我们并没有什么负面的嘛。那讲到中国都是负面的嘛。 好，因为你只有讲到中国都是负面的，可是有一个人就偏偏往负面的去哦，那个是马前总统嘛，这个啦齁、我相信大使一定也有在关心相关的新闻齁、他自己讲那个要讲总统啊，讲不出来就变成这个齁、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点就是戏称他是马这个。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呢齁、他在跟武汉大学师生座谈的时候，他有谈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专业的领域齁、他说德国法国是世仇，人家都可以和解，两岸为什么不行？好，那我请教大使，是不是马前总统有什么部分没有搞清楚？ 基本上哈、德国跟法国之间的仇恨比较是战争带来的嘛，二次世界大战哈、但是和解的一个前提哈、必须是怎么样？德国不再威胁法国，法国不再威胁德国啦。所以已经没有这种威胁，而且德国也承认他过去发动战争的错误嘛。发动战争者啊、就说那个发动战争几乎是都是会被谴责的。所以德法之所以可以和解啊、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国能反省，然后可以面对自己的过去，而且保证不再透过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样就能和解了。可是我们现在跟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中国现在每天还是有战机来威胁我们啊、中国啊、现在甚至迫使全世界啊、都要怎么样，要想办法要孤立台湾， 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蛮强大一个敌对行为。好，所以我想齁在这方面全世界也看得非常清楚。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使齁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视讯访问啊，谢谢大使。来，我请教这个伯文哥啦齁，因为刚刚讲到马前总统大使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有关于德法为什么和不和解这个事情啦齁，一边是侵略者，人家那个德国齁他们就是发动战争也认错对不对，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齁，现在传出来的是一马英九他还在中国，可是呢他怎么样齁，他这边不知道为什么陈以信是忙的还是安娜齁，他讲了这个部分齁，我给你清稿啦齁。陈以信齁他以前是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嘛齁，然后说诶马前总统可能在今年的暑假哦，他可能会再带年轻的这个朋友齁、哦、到美国去访问。那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啊两岸关系固然重要，但是呢对美关系一希望能够做到一个平衡齁、哦。然后这个赵春山齁、哦、国民党智库资深顾问赵春山就讲说啊马英九齁、哦、他也希望说诶、欸、在这个美国之间啊齁、哦、比方说怎么侯友宜如果要选总统或者谁要选总统是不是也能够尽自己在外交方面的绵薄之力齁、哦。那他说马英九要跟美方说明一下齁、哦、强调我们虽然跟中国好好的，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就要抗美。最好笑的是这个新闻呢马办出来讲说没有相关的规划。 我们享受和平享受太久了，我们居然又幻想去跟共产党谈。各位，共产党为什么不打来？不能打，要打早打来了。 争取国民党的提名，与赖清德副总统来一场君子之争。 提前结束访美行，在太太曾馨莹陪同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式表态争取2024总统。在这之前，贤伟四年前退出国民党，鞠躬道歉。 我也要为我四年前负气离开国民党，让很多人失望。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致上我万分的歉意，对不起。 长达八秒致歉，郭台铭要展现回党诚意。返台记者会以台湾需要一个很棒的 CEO 为题，但郭台铭却把姿态放到最低。 我愿意做2300万台湾人的仆人，为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湾人民的安全幸福而战。能不能够被国民党征召，在于民调的呈现。只要接到民调电话，请表达唯一支持郭台铭。民调侯市长高过于我，国民党决定征召他，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长。 言下之意不会以其他党籍角逐总统，只是国民党已经定调2024总统人选将采征召制，郭台铭要参加初选得先回党。不到30分钟记者会，尽管郭董把腰杆子放软，但也等同把烫手山芋丢到侯友宜跟朱立伦手里。三立新闻李维廷、邓美君 SBS 小组桃园报道。 贴心叮咛要访团穿得暖一点，总统蔡英文出访最后一站，脸上没有疲惫神情。 总统蔡英文抵达洛杉矶行程受到瞩目，因为出访重头戏就是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这也是台美自1979年断交以来第三度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会见台湾总统。 小英小英我爱你。 侨胞大阵仗在机场迎接蔡总统，毕竟接下来的24小时，我国元首也将替台湾书写历史。海内外160多家媒体等着捕捉历史性的画面，毕竟蔡总统要见的是美国政坛第三把手麦卡锡。双方在台湾时间4月6号的凌晨1点多，在雷根图书馆会面，与会的还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等跨党派议会要角。会后蔡总统发表谈话，麦卡锡等人也将召开国际记者会，而蔡总统在美国见到的不止这些人。 3月30号，那蔡总统跟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弗瑞有进行会晤，美国各界对台湾的支持，那进而促进许多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关注台海以及印太的和平稳定，期盼 台美之间哦，能够持续在共同关注的安全的议题上继续合作。那台湾也会持续扮演负责任的伙伴的角色。 美国朝野两大党领袖亲自会面，双方琢磨台海议题，交换意见。昔日谈判桌上的铁娘子秀真功夫，让台湾在国际上站稳脚步。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今天的 功劳。 清明年假最后一天，新北市长侯友宜慰问捷运人员和警察。不过前三天没有公开行程，却在脸书上发文，念兹在兹的都是国政大事。 时报广场广告荧幕出现 Be a good dog， 谦卑谦卑再谦卑，用漫画恶意讥讽蔡总统为美国侍从。广告还有黑白版本，女子双膝下跪，眼前的巨人穿着美国国旗服装，或是帮忙铺上红地毯，显然是不满蔡总统过境，并将与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日前蔡总统过境纽约，中国领事馆花钱找人抗议，纽约时报广场的羞辱性广告在三天前出现，把侧录影片 po 上 YouTube 的账号是三月底才建立，任务明确。广告刊登的地点就是每年跨年的精华地段，有中国人买下这块看板，以每15秒要价$40，约1200元台币。小朋友在中国境内将想上传的影片，透过手机 App 就能投放到大荧幕上，是中国民众很爱买广告来捧偶像或批对手的地方。网友炮轰，搞这种广告只会让美国人认为中国果然是低俗而已。拍卖会即将登场，中国用各种形式包抄失败，小粉红出手买广告，台词低俗，只是先羞辱自己。 陈以信不是马的嫡系吗？啊，一棒接的红虾。赵春山不是也是马这边介绍给这个侯友宜说要补习的讲师吗？来，我请教你怎么看？ 这个陈以信他相当程度一定是代表马办，因为他这个不分区立委就是由马英九推荐 的、嗯、所以他绝对是100%可以这个承袭马办。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因为马英九人刚好在中国，他人都还在中国，都还没踏出来，你就放一个讯息说，诶，马英九访问完中国之后，其实他是要去带学生，也要去美国。 陈以信是不是不想要让马英九回台啊？ 在这个期间，他讲这样的话，第一个，马英九在中国那边一定相当尴尬嘛， 哦，压力很大哦。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美中两大强权其实是非常的敏感，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这个马英九如果假设他心里想要操纵这种大国外交，好，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你也要看看自己几两重。我认为啊，他这样的一个作为，假设是真的话，不管在美国或在中国的眼里，认为你在玩什么？你在玩劈腿啊，你在玩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啊！不是那个将军讲说，是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认为如果这样的角色由马英九来扮演，是相当的不称职。好，那我另外提到。这个他们说这个德法都可以和解啦等等啦、啊、齁、哦、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可以谈统一，为什么台湾不能？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德法之间的和解，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谈统一，他们是奠基在互相彼此认定你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平等的。中国怎么可能会认定你是一个国家呢？中国就是把台湾当作地区政府，顶多啦让你升格一下说当特区，一样也是地方。所以不管你是把你当作一个省或一个特区，他永远不会平等对待。所以我一再强调，中国对台湾没有统一的问题，只有并吞跟侵略的问题。这一点认知要认知的非常清楚。我觉得齁，台湾齁，我们现在包括这些年来，特别最近，你看到美国的众议院国会议长，那是何等尊荣的人物，要来，本来预计要来台湾，麦卡锡要来台湾跟蔡总统见面，可是经过外交斡旋，我们秉持着不希望挑衅的这样的心情，所以可能改成由这个蔡英文总统到美国过境加州的时候跟麦卡锡见面。坦白讲，这是一个善意啊。可是这个善意其实展现出来之后，对中国来讲他毫无感觉。例如说，马英九前总统，你在中国面对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受到那么多这个很明显是中国刻意打压的一些，不管是黑帮啦、啊，或者是一些统派的这样团体不断的抗议，你大可在那边跟他们讲，就说不要这样干，或者是说，因为你在中国释出了那么大的善意，好歹那几天你这个共机或者军舰不要绕台骚扰，一样绕台骚扰。我给大家看， 当时啊，之前佩洛西美国众议院国会的议长啊，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当时中国是怎么对台湾？共军军演啊范围，他是几乎啊把这整个台湾周边的海域，他虽然说是军演，事实上根本是形同是封锁。好，那请问马英九总统他过去这个中国访问这几天，中国有对我们释出善意吗？没有，他就在南海啊，在南海进行38天的军演，没有一天少，也没有丝毫放松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马英九总统啊，你千万不要再做你的春秋大梦，我就当作你是一个这个退休的这个老人，好，你想说啊要恢复过去的荣光，但是仅此为止就好了。我觉得第一个，你不要变成中国的统战样板来这个影响国际的视听。第二个，我希望面对蔡总统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访问，巩固我们的民主邦谊，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在野党，即使我们在国内因为选举有很多的竞争，互相闹鬼求进步无紧，但是面对蔡总统在美国为我们的外交打拼，巩固台湾的邦谊，彰显台湾的国际的地位跟空间，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 静平哥，我请教，你现在跟我在跑团嘛，对吧？ 嗯。 好，那你在跑团的时候接触第一层的，就是第一手接触民意，你看到大部分你的选民啦，哈，对于马前总统这一次访中的评价，或者是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如果说用政治立场来分的话，因为他们会直接跟我讲，比如说会骂国民党的，然后他们支持比较支持绿的，就一样会骂马英九。那蓝的基层的群众几乎都会支持马英九，都觉得他们做，所以我就说这跟政治立场。 哎、哦，那支持的点是什么？我们听听看。 都觉得说，哎，去这个中国可以降低敌意啊，两岸要互动，两岸本来就是要交流啊。蓝的支持群众就说，哎，马英九去本来就是要，你要在电视上帮马英九讲话啊，马英九去的这个。那带来了这个和平啊，希望能够跟这个中共产党好好的谈一谈。 他带来哪里和平啊？那比方说什么飞弹叫撤飞弹转弯有吗？ 大家有大家的看法，我就说这涉及到统独，也涉及到政治的立场。 那对，这涉及的是理性怎么看待事实。 但是你不能不说蓝营的群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他有支持者，他有想法。认识嘛？ 对啊，他们有他们的认知啊，他们有他们认为说这追求和平，你不能说他的想法、他的看法就不对啊。他追求这样的一个对于和平交流的一个信仰，他认为马英九去的是对的，那我也觉得我都尊重他，所以不敢在我面前骂马英九了，或是在我面前支持马英九了，然后我就觉得我都听嘛。那我自己我觉得说，作为这个国民党的党员，然后也作为说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看待马前总统马英九去那边，尽管他去那边是所受到了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礼遇，就像我们这 有啊，很好啊，英九路都种出来了。 那个算什么路啊？那个小小的一条马路，我们用议员配合款都可以补助那个一般地方公所都可以 做得出来，你不要讲出来啦， 对不对？ 真的， 所以我就说。曾经有一个蓝营的媒体人，资深媒体唐湘龙大哥，他形容这个马英九去中国大陆的这个状况是低规但是高调，就是他所受到的这个待遇礼遇都是很低阶的，都不怎么样哦，坐大巴士或者是坐什么，然后也没有说特别高层的，但是很高调。然后蔡英文访美，他是高规但是低调。这是唐湘龙大哥说的，我觉得某种程度说的蛮传神。但不管是低规还是高规，他是低阶的礼遇还是高阶的待遇，我上次其实在节目中清明年假之前，我不是在讲说希望马英九碰到了这个待遇越低越好，你们不是说我很恨马英九不是我很恨马英九，我是从选举的务实面来考量啊，最好他不要见到习近平，更不要见到更高的这个官员，但是他可以做他一样能够做到的事情，讲他该讲的话，不管是他说前总统、台湾总统，还是中华民国，还是民国如何如何，他至少都可以做他做的事。而且我认为我支持他带30个大九学堂的年轻人，甚至以后如果还有机会300个、50个、60个、90个，多带一些台湾年轻人过去跟中国大陆年轻人做一个双向的交流。 啊，你说还要哦？你不怕？ 我希望他们跟你讲， 不 会怕。我觉得 还不 要怕对岸统战，我们 不是对岸统战的问题，是他讲出来的话的问题。哈，每一个都让台湾人非常反感。 那也不见得是他带的，可能是别人带。我是说，两岸的年轻人要多接触、多交流。让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去那边认识了这个大陆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让大陆也见识到我们台湾的民主，这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也觉得说不是好像怕共产党的统战，我们有时候也是在统战他们，在输入我们这个 民主自由。统战他们，然后说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这样是谁统战谁、啊、 我跟你讲啦，中国 他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叫中华民国。 你会讲，你会到处讲说我是中国人。 我会讲，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啊，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但是这个中国是我的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万岁啊，我认为我是中华民国啊，所以你要马英九讲的是这种认知上的，在从小我们这个在学的历史的这种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台湾没有消失啊，这是一种文化的意涵啊。那他们讲的这个台湾有时候是政治上的这个意涵，而且台湾对很多人来讲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地方，是我居住的环境啊。所以马英九讲说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他讲他的中国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马英九讲马英九的中华民国，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去挑剔的啊。所以我觉得说，我认为马英九他在做他该做的事情，去降低两岸之间的一些冲突和敌意，然后递出这个橄榄枝，所以我还是支持马英九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持续的进行这样交流，比总比这样子整天吵吵闹闹好。所以我碰到了很多的民众，他们的反应是比较说希望和平交流。 中国的军舰跟船并没有变少啊， 对啊， 第一也没有降低两岸敌意啊。然后刚刚习近平讲说，蓝营的支持者他们乐见马英九去访问，他觉得说这个多对话比较好嘛，对不对？这个我都尊重了。可是我觉得有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说，那如果是好事，就我讲的是蓝营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好事的话，那马英九的规格应该越高调越好啊。哎，好事当然要给全世界知道啊，怎么会好事偷偷摸摸的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有点同情国民党的一些面对明年面对要选举的人啊。因为他们真的拉不住马英九了，马英九的个性他们真的拉不住了。那怎么办呢？你又不能不让他去。那说实在，你要他们帮忙辩护，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个林嘉欣这样子哦，可以那个把脸皮丢在踩在地上哦，就马英九好棒棒，做得好好。你看像近平啦，像我们同台好几位这个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其实我觉得他们讲的有点痛苦啦。 真的，我跟你讲啊，齁， 其实不会啊， 台面上都唇枪舌战，然后呢，一把麦克风拔下来之后，那个痛苦就开始说，哎、啊欸，我紧张啊，那，真的都是痛苦啦，嗯。 我补充一下啊，金明哥，我们来做这样的交流好了啊。有很多讯息是假的，但是呢，金明哥，你会不会告诉你的支持者，以下这四件事情呢，根本就是错的，而且是一翻两瞪眼的。说好的丁薛祥来接机，国内某媒体放的消息啊，那三个小时之后就验证了，他有曾经道歉吗？没有。所以说呢，蓝营的支持者以为马英九去访问是多高的规格。第二个，蔡英文过境简报取消，这是假的，马上就验证了。赵宜翔第一时间做出来说了，但是呢，蓝营人觉得蔡英文被穿小鞋嘞，然后呢，这个呢，马英九去中国呢放鞭炮嘞。请问这有人澄清吗？没有。第三个，蔡英文去瓜地马拉，老共放一个消息，在地协力者跟蓝媒又告诉大家说呢，哎，他们的总统迎接蔡英文，可是他们的外交部长现在人在北京，假的。请问蓝媒或是呢蓝营政治人物有去澄清这个吗？第四个，说呢蔡英文回访啊，回去美国过境啊，到旧金山的那个雷根图书馆，这个行程又被取消了，假的。请问为什么老共要做这些认知作战？为什么有些在地协力者跟蓝媒要附和这些内容农场或是中国官媒的说法？为什么造成的效应是马英九为和平而来嘛，蔡英文为战争而去嘛？所以说呢，不分旧里的或是在蓝营同温层的人，当然有这样的认知嘛。所以我们要不要让他知道？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继续讲认知作战，他绝对放大马英九的统战效果，从中国传来的或是呢从中国官媒所透露出来是什么？他认祖归宗，说他是中国人，那就罢了，跟晃哥一样，我尊重马英九他认同上的选择啦。但是看到的是他夸奖人家高铁好棒，然后呢他说人家防疫好棒，说我们政府对不起你们，这是为和平而来吗？这当然不是嘛。接下来就三件事情，中国的这些民众去骚扰，然后呢统媒还有呢这一个呢中国的官媒要制造不得人心，蔡英文去美国是串访，不得人心，不得谁的人心？不得那些临时演员的人心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所谓的战狼外交奏效，中国官方说要想办法对美国的国务院啊、相关的部门呢抗议哦，说这个取消麦卡锡的会见，麦卡锡要会见，这是箭在弦上啊。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形象？我们跟美国是有管道的，战狼外交是奏效的。最后一点是什么？ 假消息讲了一大堆，前面所说的就是什么马英九来了我们欢迎哦，所以蓝营得到的讯息是讲蓝营的支持者，蔡英文去呢基本上一路被人家喊打，甚至被人家降低规格，认知作战的目的就是扭曲事实，颠倒是非嘛。所以说呢，是不是有这样的勇气或是这样的诚实去告诉蓝营的支持者事实不是这样，你不是要尊重他而已啊，你要告诉说这些东西都不对，某电视台某报告诉大家的。我最痛心的是什么？老共做这件事情理所当然，他绝对不会让台湾加分啊，不论谁出访，尤其是民进党出访，他一定呢想办法极尽呢侮辱之羞辱之能事。但是台湾的在地协力者或是台湾的媒体，台湾的某些政治人物或台湾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所说的是事实吗？ 蔡麦会倒数计时，连日隔空放话的中国终于按耐不住。中国福建海事局五号上午对外公布，即日起将在台海中北部联合巡航，并派出海事局旗下海巡零六轮。账面上挂名救助船，但实际上可提供中小型直升机起降。这艘海巡零六轮排水量6600吨，航行速度最快可达23节。2021年下水后，去年首次在福建沿海巡航。中国官媒号称这是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相关行动已经等同把台湾海峡纳入福建省管辖，以巡航之名亲门踏户。 可以全天候发现、跟踪和监视目标，白天和晚上都可以进行。它白天最大的作用距离啊，大于22公里，晚上大于16公里。 相较于去年佩洛西访台时飞弹战机全出动，这次中共官宣规模目前虽仅止于巡航，不过总统出访至今，共军早已小动作不断。日前《华尔街日报》就曾预测中国将透过军演间接警告我国外交行程，如今终于出手，就怕后续还有更多动作。 好，我们接着看齁，因为呢其实这是一连串相关的齁，你看到老共这边齁跳脚，然后包括这个环球时报就写啊什么不孝子孙等等齁，那他们讲说我们要坚决回击齁，老共他到底会怎么做齁，他们会不会上次佩洛西有这样子一个大动作，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进一步看到是华盛顿邮报他写齁，麦卡锡将成为美国在美国领土会晤台湾的领袖，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因应中国的强烈反应，那到底会强烈到什么程度不晓得，可是你要先准备起来啃啊齁。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正在提高戒备。那于将军齁，军事方面我来请教齁。我记得马英九他是327出访嘛齁，那他327去中国的之前呢，是不是中国就开始在南海军演了？ 前一天 齁，然后为期38天嘛，对不对齁。那我们接着看呢，这个是美菲军演齁，他们这个叫做肩并肩联合军演，4月11到4月28号。再来看这边齁，代号叫双龙登陆演习，是美国跟韩国，3/20到4/3号。这两个军演齁，你会怎么样一起来看到跟整体相关的这个情势？ 这个常常我们讲的齁，看地缘战略，一南一北，一个是在菲律宾在台湾的南方，一个是南韩在台湾的北方，一南一北大幅的兵力来在这个地方演习，表示什么？表示我随时可以保持可战的部队。为什么？演习一定是完成各项准备，不管是通信联络，不管是弹药准备，不管是人员训练，不管是南北之间的联系都完成了，所以它是最好能够巩固整条岛链的最好方式。那么我还要跟大家讲，这一次美国的参谋联席会的主席密利，他跟国会争取多少钱你知道吗？国防预算25兆台币。25兆哦。嗯。大家想想看，我们全国中央政府总预算才多少？不到3兆。25兆一年欸。而且有1/3花在哪里？印太地区。就是花在第一岛链。那为什么？这里危险啊。所以我要有这么多的兵力，这么多的武器，这么多的资金放在这里。那表示什么？这里太危险。那如果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我们还说，哎，不要啦，大家不要这么紧张嘛。这个我们用谈的，我们到对岸去跟他谈，谈的总比打的好，对不对？交流总比交恶好。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在1949年就发生过了。1949年在中国那时候以长江为界， 共产党跟国民党南北对峙，那时候出现了三个人，马歇尔美国派出来的，还有一个谁是张治中，不是那个英烈千秋的张治中，那个是那个治平高中治理的那个治，张治中，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国民党派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高阶的顾从，这个 顾从烈， 他来谈这个事情，谈什么？谈要停火，因为打完八年抗战太辛苦啦。那个马歇尔说调停一下，调停一下。后来张治中是本来是我们派去跟共产党谈的人，他居然跳到中国那边去，跳到这个共产党那边，他帮谁？就帮周恩来。他说：“哎，学长学弟，我们谈一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然后补充一下，他为什么投降？老共怎么恐吓他？我这边有个战犯名单，张治中你列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一名是蒋介石。所以说呢，你不投降的话呢，到时候战犯办了， 第一个被清算， 第一个他就投降。 他投降之后，而且还跟马歇尔说，其实国民政府哈、是不想谈的，他只想打。所以呢，谈的总比打的好。各位，1949年就这样做了，1949年就这样做。所以一月份谈完之后，那时候马歇尔说，好吧。那个国共你们各裁军啊，你们军队都裁的一样多，本来国民党的军队是比共产党多的，因为这个调停叫做北平协议，让国民党的军队裁的比共产党还少，而共产党没有裁，他把所有国民党裁掉的军队全部接收，所以呢共产党长大了，国民党变小了，然后协议一签，我告诉你没有多久，第二个月就渡江南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谈得好吗？我告诉你，共产党没有什么好相信，这不是我讲的，郝柏村说的。郝柏村每一次到军校来跟我们讲话，不管每年的校庆来，他把我们干部集合起来都讲。我记得最后一次郝柏村到陆军官校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上校指挥官，他已经快要100岁了，他坐在黄埔的那个叫做黄埔宾馆，把我们所有南部的人召集起来，他一再强调我们一件事，两岸交流的再通，两岸交流的再密切，有几件事情千万不能谈，军事不能谈，政治不能谈，立场不能谈。他说除此之外你要去祭祖，你要去平调，他说人之常情，但是这三项千万不能谈。哎，奇怪，郝柏村走了怎么都可以谈了，怎么都可以谈了，你们都忘了吗？这些人去打球，打完球之后跟这些解放军的在一起，那不是在谈吗？所以我讲千万不要中了共产党的气。共产党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谈？因为我告诉你，共产党面对的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军而已，他面对的美国，面对的日本，面对了菲律宾，面对了澳大利亚，他是整串的面对，他没有办法跟你打，怎么办呢？直接分化你，就跟当时他利用马歇尔一样，把国军分化成好几块，当你弱掉的时候，我告诉你，美国不理你，日本不甩你，澳洲不管你的时候，他这时候不吃你，什么时候吃你？所以跟共产党不是说谈与不谈，不能谈，我讲跟共产党一谈就吃掉你。1949年你认为当时的老蒋，蒋中正，蒋介石，他的军事战略会比现在差吗？他的整体的认知，打仗的经验会比现在差？打过八年的对日抗战，他都被共产党用弹的吃掉了，当年被吃掉，现在不能吃，当年是毛泽东，现在是习近平，习近平比毛泽东还要狠，为什么？因为他大了，他有钱了，他更厉害了，所以面对这个不是拉帮结派，跟民主站在一块，大家团结才有力量，这一线守住了，世界才和平，这一线守住，台湾没了，台湾破了，全世界就破了一个大洞。 说到军演的部分，我让晃哥来补充，因为我刚其实这两起军演非常的重要，双龙军演跟美菲肩并肩军演，我要给大家报告一下，参与的人数，美韩的参与人数 1.3 万人耶，30艘的这个舰艇 F-35B 战机齁，鱼鹰运输机 ,70 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以及50多辆的登陆突击装甲车齁，那再来看到美菲的部分齁，人数更多齁 ,17600 人齁，首度进行海上的实弹演习，海岸防卫，小岛模拟防御齁，美军爱国者导弹，还有海马斯火箭系统的这个操演，这两边的规模都是很认真的哦，怎么样来看？ 其实这两个齁分两部分来，第一个是美韩的部分，美韩军演几乎就是每年例行性的，不过因为前几年齁前几年韩国因为他那个独岛的问题跟日本闹得不太愉快齁，还有加上他们当时那个慰安妇的争议齁，跟日本闹得不太快，所以韩国有好几年是没有参加美日韩联合军演，但是他去年又参加了。那美韩两国的军演是几乎一年大概进行一到两次齁。那这一次的军演其实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 过去美韩的军演基本上是针对就假想敌基本上是北韩。嗯，但是其实这两年的美韩军演，大家注意看哦，它军演的位置其实比较靠近中国这一边的。嗯，因为你知道韩国朝鲜半岛跟中国是在跟这个山东半岛相连嘛，然后一直到东北嘛，哈。好，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韩国他慢慢的把这个军演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当然不会放弃北韩，但是他把假想敌慢慢的一些重心摆到中国这一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出来，美国在从拜登其实。严格来讲，美国的整个印太战略是在奥巴马时代提出来的，但是奥巴马时代其实讲了，但是没有做，真正很大力在执行在川普总统开始。 男子蹲在地上，神情紧张，因为面前的粉色包包被烧出一个大洞。 韩国才刚讲过，他说如果台湾有事的话，朝鲜半岛的部队，就是说韩国的军队，因为美军有朝鲜的有驻韩美军嘛，驻韩美军如果来支援的时候。韩国也会提供给他必要的协助，那他讲得很含糊，他并没有讲说必要的协助是必要到什么程度啊。第二个，那再来看南部，菲律宾这个转变，我觉得这几年的地缘政治变化之快啊，所以顺便提醒一下国民党一些人哦，你不要把你们的地缘政治的观念停留在马英九执政2008到2016之间，因为这几年地缘政治变化之快。嗯，记不记得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嗯，多么亲中啊？ 对， 对不对？他根本把中国当大哥嘛。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个小马可斯才上任多久？也不过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菲律宾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刚刚桂雅讲的，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肩并肩的军演，好，美菲的军演也是例行性，因为美菲有共同防御条约。嗯，但是这两年的规模越来越大。第二件事情，菲律宾同意美国再多增加至少四个军用基地给美军来使用，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记不记得南海仲裁案？国际法庭南海仲裁，南海仲裁是哪个国家提出来？菲律宾提出来的。嗯，菲律宾本来以为说，国际法庭仲裁了哈，那应该没问题吧？结果没想到遇到一个流氓，你仲裁归仲裁啊，你警察吹哨子哔哔说，你不可以违规啊，没关系，我车大台我就撸过去啊，你怎样？你有种把我拦下来嘛？所以菲律宾他也知道，跟中国讲道理、讲法律。感觉上没什么用， 跟流氓干嘛讲道理？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拳头嘛，对不对？那我菲律宾我拳头小没关系，我后面有个美国， 我找大哥啊， 有个彪形大汉，拳头很大，比中国还大啊。嗯，所以他为什么这几年开始慢慢跟美国越走越近？而且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讲过，他也是大概二月份讲了，他说台湾有事，菲律宾也逃不掉啊。就是从俄乌战争我们看的嘛，战场管理是很重要，就是我对这个将来可能的战场，我对他越了解。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对我越有利，因为我这边最熟嘛。所以我觉得对菲律宾来讲，这次的演习，好，再加上韩国的军演，再加上澳洲会即将很快，再过几年会成为全球第七个有核子动力潜艇的国家。嗯，你觉得澳洲的潜艇核子动力潜艇，它是最北边达尔文港出海之后，你觉得澳洲核子动力潜艇会藏在哪里？我告诉大家，一定在南海附近。嗯，这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非常合理，因为。澳洲附近没有强敌嘛，他不需要去防范纽西兰嘛、嗯、那南太那些国家就基本上也不用太大防范。澳洲现在唯一最潜在离他最近的敌人就是中国嘛，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叫做澳洲跟印度，那印度如果再加进来的话，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因为讲到解放军，解放军动不动他们就讲说，我们几十个小时就要对台湾，比方说我们要歼灭你啊，怎么样啊，那我请教一个部分，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彭孝哥写的，彭孝哥那个标题很惊悚啊，他说共军你如果敢来我们这个红色沙滩登陆的话，你会先踏上22公里的什么 黄泉路 、哦、那他这一个论点从军事方面来将军怎么看？ 这不是说彭孝大哥姓黄就叫黄泉路、这真的是很惨。我要跟大家讲、台湾海峡说哇好像很深，没有，平均大概60公尺深的水深而已。那么中国这个主力的这个072型的战车登陆舰，它多大？大概装满大概6000吨了、大概6000吨，6000吨吃水深大概是4公尺。那么4公尺呢，大家可以知道齁、我们最怕敌人登陆的时间绝对不是大退潮，而是大涨潮。 涨潮。 因为大涨潮它的船可以靠我们的岸边越近。 对。 如果大退潮可能就很远。这22公里齁是怎么算潮，我跟大家讲是大退潮。大退潮距离我们岸边22公里，那如果涨潮呢大概也有12公里左右。那你想想看 ,12 公里有多远？ 12 公里。 很远。 哇， 比半马还远呢、欸，半马21公里，它很远呢、啊，非常远。嗯，那你想想看，12公里，我们在岸边有哪些装备？我先讲陆军最短的，我们最近最短就我们战车，我们台湾决胜最短就战车，大概是 1.5 公里，我们的火炮，可以打到 1.5 公里。嗯，再往前推就是我们一般的火炮，大概可以打到当将近10公里左右。再往前，雷霆2000可以打到9到11公里。那你想想看，是不是涵盖在他这个船准备要换成？这个船带多少人？他可以带战车登陆舰，他可以在那个气垫船，他可以在水陆坦克，他必须要在10公里的地方把这些小家伙放下来。放下，你想想看，10公里哦，10公里游这么远，而且那个沙滩泡过水是软的。嗯哼，大家如果到沙滩海水浴场去玩过，你就知道那个泡过水的沙滩，你跑跑看。根本跑不动， 跑不动啊， 非常累， 陷下去。 所以为什么陆战队要在海边训练？因为跑起来很吃力，可以训练练得很壮，就是这样，很吃力。那你想想看，战车、火炮、雷霆2000，还有我们所有的包含的这个鱼叉打更远，鱼叉是打什么？鱼叉不是打人，鱼叉是打这个战车登陆舰，在12公里左右定锚的时候，我一次干掉你一艘。那大家说，那可以干掉几艘？这个、部分哈、哦，这个战车登陆舰目前中国所有15艘，有15艘。那么在东部战区几艘？7艘。也就是说，这个战车登陆舰几乎是为台湾而打造，就是要攻台的。那可是呢，你忘记了一件事：台湾的海峡的水深太浅，你只有在十公里以外，你就要坐滩，整个船哦。坐在沙滩上，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因为你想想看，他在涨潮的时候向前进，进到十公里以后，他一坐滩开始退潮，所以他的船是挂在沙滩上， 吊车啊， 陆上行舟，吊到沙滩上，所以你想想看，怎么跑，那是跑不掉的。他只要一坐滩，那你说坐有很多船说他怎么不跑，他不是不跑，他坐在沙滩上，那个4公尺已经降到2公尺了，看起来有水，其实他是动不了的，整个船底是坐在沙滩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打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彭笑大哥会说那是黄泉，那不叫黄泉路，那叫火海，那叫火海，一片的火海打下去，那你想想看，这些解放军要怎么上来，上不来，然后你还要换乘，还要换小船，还要换水陆坦克，上不来。那很多人说我们的战车打不穿水陆坦克，打得穿，我们的战车炮打不穿他们的主力坦克，但打他的水陆坦克一定打得穿。你说你怎么确定？因为太重会沉下去，他的水陆坦克比较轻比较好打，所以这段要打很难。所以我为什么来讲齁，你想想看，虽然北台湾很辛苦，这一段齁，从观音一直到沙仑，就是以前我当旅长我们的反击力区，这边我们不知道演练过多少次，但是唯一的遗憾，我没有在竹围演练过。对，为什么不演练？那时候我有跟我们长官报告说，竹围我没有演练过齁，我当了这么久的军人，这段没演练过，他说不行，那个地方有渔港，有沙仑海水浴场，还有观光的各种的这个活动，你去那边演习一管制，民生哈就造反会抗议。可是今年汉光演习 有 做了，做了。那我还特地跑到竹围渔港去问那边的渔贩哈，说这样会不会影响你们生意？他说哈，如果我们被攻占被占领了，有鱼要卖给谁啊？所以说，其实人民对于现在的国防氛围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但是我也希望说，国军哈必须要用最精实的方式来演练，因为。你跟中国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谈，所以我一直不赞成谈呐、啊，因为我们台海和平的70年，各位认为是谈来的吗？是古宁头大捷，是823炮战、是打来的，跟共产党没有谈来的和平，永远是打来的和平，这不是我好战，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好战的人，面对一个好战的人，你不得用跪的方式、谈的方式、求的方式，第一次国共谈判输了，第二次我刚讲了北平谈判又被吃掉了。所以第三次，当时老蒋总统蒋介石说：“我不跟你谈了，这个823炮战、古宁头，我跟你拼到底，拼了才有和平。”那现在先人不怕死，先人抛头颅、洒热血，争来的和平，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享受和平享受太久了，我们居然又幻想去跟共产党谈。各位，共产党为什么不打来？不能打，要打早打来了。如果今天不是这个天险。不是这个水浅，不是这个整体的登陆的骑程太长，沙滩太长，他早就打来了。那么现在唯一的方式是什么样？我打不成，我就用买的，买不起我就用骗的，骗不起的就用统战的。所以大家还没认清吗？我们守住了，我们的心房更要守住，否则被骗，我觉得很惨。 建平哥除了是议员齁，你的专业也是军事方面齁。那像是这个踏上22公里黄泉路的部分，你要不要补充？ 22公里这个黄泉路大概它除了是在12海里的范围内之外， 台湾的这个城镇作战的环境，尤其是在这个滨海的，以前我们在看演习的这个沙滩跟滩岸的这个地形，现在后来有了很多的新的风貌，比如说刚刚讲的渔村啊、渔港，其实盖了很多的建筑物，嗯，那其实不见得利于沙滩登陆。台湾现在有四个刚刚讲的那个媒体的有在报道的红色沙滩，除了在台北的这个万里那一带之外，然后还有包括在桃园的竹围，那接下来就是在台南，还有包括在台中，哦，台中过来一点，所以大概就是四个地方。嗯，那你不要想说，哎，旗津那些什么，其实那都不是适合登陆地方。那你说到左营的那个，以前我们那个海军陆战队桃子园海滩，那个是他们训练的地方，它规模也不大，嗯，那是军事管制区。他来了这边，那就更惨，因为那边都是我们的军事要塞。所以你要选一些沙滩，以前讲偷渡客很多，他们会从这个沙滩上来，那是因为沙滩的面宽。可是我刚刚讲台湾的城镇风貌已经变得很多的话，它的这个城你要登陆作战，你要做两栖登陆的话，你已经缺乏那种大规模的登陆的环境。台湾现在有很多科棚哎，嗯，然后尤其像台南彰化地区，嗯，你那个进来之后你要水道这样子很复杂，嗯，不是我们在地的渔民，你那个这个木筏或者是竹架或者一般蜻蜓啊，你可能都搞不清楚那个方向， 离岸风 那个水道，嗯，还有离岸风电机，从北到南那个离岸风电机又高又大又密集，嗯，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们那个没问题啊，那个它的这个登陆的这个它的直升机啊，它的这个船啊，它的像刚刚讲的，不管是动拐幺、动拐两、动拐六型的这种两栖登陆，它到了那边，它就会受到离岸风电机的这个影响。而且离岸风电机它每一个都有一个这个一个平台 基座，嗯， 每一个都有一个基座，都可以放一些这个浮冰。为什么最近不是有听到浮尸会有在那边出现一些干尸？那它都有一些空间在那边，所以离岸风电机再加上我刚刚讲的科棚。你不要小看科棚啊！我们渔民种植养殖鱼，问那个蚵仔街那个蚵仔那个地方那个什么，哎，那个至少是一个迟滞，主盐 障碍物， 人家的一个这个时间，嗯，打仗战事爆发，你只要拖个一两分钟，你那个整个环境，你的部署就会改变了。所以你只要有那个东西，你就很难说长驱直入啊，而且更不要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西湖的这个地形，陆连地的陆连沙洲。他进来的时候都会变成产生一种我要形容是用空军的术语那种空间迷向，他那种沙岸的这种迷向。所以我就说两栖登陆作战除非像美国进行了，为什么他进行这种肩并肩的这种演习，嗯，美韩的这种双龙军演，双龙军演是两栖登陆作战， 对，嗯， 你想想看朝鲜半岛在这边齁，朝鲜半岛几乎是一个整个半岛型的，嗯，他对北韩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干嘛？因为它不是海岛型的，嗯，其实你要想想看，美军为什么在北跟在南一直要进行这种两栖，跟菲律宾的这个肩并肩也是两栖登陆战，17600人，5600是菲律宾的海军跟美国帮助他们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其他一万两千人都是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占大部分，那这个13000人呢，也是师级的演习，师级的海军陆战队，当然现在美国有这个滨海作战团。所以美国为什么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一北一南都要训练他的海军陆战队，嗯？因为这个是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就是因为针对台湾。嗯，你万一台湾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不是只有空降、伞兵、运输，然后再加上空中，因为空优跟海优是很重要。但是两栖登陆的话，对老美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演习。 来，董老师来做补充。 其实我看到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已经警觉了，他们非常紧张。一看到马英九这样去的整个过程哦，他们现在已经紧张起来了。陈以信他为什么要故意去讲说，哎呀，七月份呢，啊，这个马办呢，啊，要访美？嗯，陈以信是在哀求马办。你可不可以去访美？现在赶快公布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哀求他了。 不要走错路了哈，拉回来。 蔡老唔通行。 陈以信之前还记得朱立伦，为什么在陈以信之前一天宣布他要派两个人赴美国沟通？你知道这些动作怎么来的呢？他们同时看到马英九一去，第一天他们就昏倒了。第一个，我是中国人。嗯。第二个，最后。哦，赞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了。懂得中共人就知道，你前面去附和他是中国人，你后面还在附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国民党会把 马英九会把整个国民党拖到往中国往统一的那条路走。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民族的认同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人家条件开在那里。第一个，你要归宗认祖当中国人，那个祖归宗认祖不是祖先的祖，是祖职的祖，你归宗认祖当中国人，老共就是你祖职了。而且呢，中共还有第二个条件开下来了，宋涛就跟马英九讲得清清楚楚，你既然是中国人，你就要反台独，你就要反干涉，你要反台独，你要反美国的。第三个条件，你当中国人还有第三个条件，你叫民主协商共创统一嘛，谁不知道嘛？中共已经清清楚楚的把中国人的条件就写在那里了嘛，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单纯的、哦、所以马英九开口闭口中国人，昏倒国民党能不昏倒吗？哪那么单纯啊？后面摆在台湾就是两条路走，一条跟着马英九当中国人去统一，然后呢去追求那个专制独裁，一条就是美国开给我们的，对不对？可以跟着美国一样保有我们的民主自由，保有我们的主权独立。国民党看得懂的人是在紧张对后面对选举的冲击啊。 嗯，有什么条件可以统一齁？那个 AI 啊，你问他齁，他说谁统一谁还不知道呢。好，来我们进一步看齁，因为有一个很特殊的画面齁，是我们不是有那个14天的新式教招嘛齁。那南部八军团齁，有一个步兵 幺幺拐旅 齁，他们在进行训练的时候，然后呢在冈山进行5公里的战术行军。在模拟作战情况，很特别的是队伍当中啊齁，大家看过去有两个可能身形特别高大，头发颜色不一样，疑似是美国军方的人，怎么也跟着一起行动，我们一起来看。 蹲在地上，把防毒面罩套上全脸，再把绿毒罐转紧，戴好头盔，动作迅速确实，模拟遭毒气攻击如何因应。陆军八军团幺幺拐旅正在进行14天的教招训练。 毒气毒气， 来派出逃跑， 扛着步枪按照口令前进。训练来到第10天，27号在高雄冈山郊区进行5公里战术行军，还有敌军凌空炮击状况处置。哨声一响，蹲低找障碍物，寻求掩护，训练临战应变能力。特别的是，训练中有两名疑似美方人员的男子默默跟随队伍一起行动，不时拿出手机拍摄教招兵各种战术动作，还拿起军用背心腰封佩戴。一旁还有一名女子在外交部人员陪同下实际参与行军现场。 美国跟我们小部队的改善我们的部队训练好几年以来都有的事情，他并不是美国在台驻军嘛，也不会一直留在台湾。这种短期的访问交流，这个观摩学习，我觉得都不错。 专家认为，美方派人参与台湾军事训练是小规模正常专业交流，不认为会对台海之间的区域造成不稳定的情势，但也能明显看出台美军事训练持续交流中。 这当中的美搞就要问将军了，因为奇怪了，我们新式教招，我们怎么可能教招阿东啊，对不对？好，不可能吧。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疑似是美国军方的人员出现呢？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那美国人是谁哈。 嗯，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我在军中带过很多次教招，以前教招哈，大概是火防兵还有干部礼拜天晚上报告，因为先要做一些提示，那火防兵要准备煮饭。 嗯， 真正的报到是礼拜一，礼拜一报到结束，晚上已经到晚上大概7点钟了，然后隔天礼拜二开始训练，礼拜三训练，礼拜四举光日，然后礼拜五就解招了。真正训练两天，那这两天呢，光是射击都打不完了啦。 嗯， 所以以前的教招美国人会不会来看？说句实话，如果以前的教招美国人要来看，我还真不敢给他看，因为我不知道给他看什么。对，看电视吗？还是看你装备？ 是伙食， 真的伙食，这没什么东西好看。 嗯， 那么现在的教招14天哈，贵阳你可能不知道，他们报到的地点不是在营区哦， 嗯， 是在战术集结位置。例如说，我的作战计划暂时生效是在哪一个庙口集中，就在那边报到。 嗯， 就在那边报到发装备集合，然后14天不回营区，都在外面睡野外。 哦， 在野外起灶，在野外吃饭吃口粮。 我没有当兵，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 他不回去，没有回营区，全部在野外。所以这段时间，美国那个是 AIT 的人， 嗯， 美国 AIT 人在台湾做那几个哈、哦、彪形大汉，我告诉你，那不是退伍军人啊，也不是什么安和旅，我告诉你，那就是现役军人。 嗯， 那是现役军人，怎么看？ 我讲看现役军人跟看退伍军人，尤其是美军，一个地方都看出来斜肩。你有没有看那两个都是斜肩？ 你说这里有斜方肌是不是？ 对对，斜肩那是有在练的。哦，因为美国哈，美国的 这样你都看到他的斜方肌了， 斜肩很明显。你看，这是孙小雅，不是啊、哦？另外两个哈、嗯、是斜肩。他那个斜肩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现役军人，尤其是发到台湾来服役的陆战队的，他们是有体能训练，而且是每季要测。你没有包含那种负重哈、哦，那种所谓的力量，你会被强制退伍啊。所以他们操得很凶。嗯、所以我一看，我就想、啊，这现役军人，这不是退伍军人啦、啊，也不是什么安和旅，这是一线的现役军人，而且极有可能是陆战队，因为在美国 AIT 在台北的办事处里面有军人哦， 有陆战队， 有陆战队的军人、 啊、是海陆， 对，是陆战队。他来做什么？你知道吗？他现在跟着孙小来做什么？第一个要看一看台湾的教招到底改变到什么程度，因为 AIT 他每个月都会写正式的报告，震惊军心，要把台湾的状况回报给美国。大家说那是不是情报？不是情报，这是针对美国对台的一些军售政策，还有一些协助训练的政策，要做有所依据与调整。所以他不能光看我们平常汉光演习，因为汉光演习齁都是准备好给美国人看的啦。例如说我们有演练科目、表演科目、爆炸科目，反正各种科目都是表演好，你知道，我知道，美国人也知道，真的要演好的。所以怎么办？我去抽样看你的教招。 最后一天准备收心回家，不少人怕塞车，五号一早就开车踏上回程，沿途少不了休息吃东西补充能量。有国道金鸡母之称的清水服务区一早就涌入人潮。 从台南回基隆怕塞车，对，所以会提早出门返乡这样。 我们是回老家，对，去扫墓，对，然后提早回去。 各式小吃摊位店员忙到手没停过，伴手礼店家同样人气旺，得不断上架补货。台中名产太阳饼以及特色吊钟烧都大受欢迎。 这边很有名啊，就是每次经过都觉得人太多就没有卖，不然就是太晚了就卖完了。就是刚刚很多人，但现在没什么人，就顺便买一下。 根据清水服务区统计，4月1号到4月4号来客数就有92,000人，营业额则累计1910万元，预估五号最后冲刺有望突破2000万。 这几天的一个连假，还是一些方便吃的一个商品为主，那伴手礼的部分像麻薯啊，还是一个太阳饼，还有一些糕饼类的一些可能柠檬饼之类的一个商品都销售的还不错。 假期进入尾声，服务区业者预估中午过后会再涌入大批人车潮，也要趁着连假最后一天让营业额最后冲刺。三十五宗人碎联销组台中报道。 面色凝重，步伐一语，美国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川普抵达纽约曼哈顿法院为封口费案出庭应讯，一路上警察严密戒护，现场也听见直升机盘旋。 34 false statements made to cover up other crimes. These are felony crimes in New York State, no matter whowho you are. 戏剧性的听证会审讯大约一小时。76岁的川普涉嫌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给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掩盖婚外情。事后他偿还个人律师科恩代垫的钱，账面记录却是法律费用，成为检方指控证据。洋洋洒洒34项伪造商业记录，但川普一概否认，坚称无罪。 This is a persecution, not an investigation. And I never thought any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依照程序，川普被采集指纹，但没有拍下嫌犯照片，而且破准不。 那你说从美国来一个人去看，国防部一定知道吗？怎么办 ？AIT 的人去看，嗯 ，AIT 人就在台湾啊，他随时就在台湾啊，嗯，所以他告诉外交部我要去看，那这个国防部不能反对嘛，因为这是他们协商的一员，所以到了定位之后，你看为什么会有简报？这个是教招的部队长。告诉 AIT 的人员说，我的每一站的课程如何编制，我训练的强度是什么，我甚至我在演习的时候我要哪些状况的处置。那这一些问他问题或者跟他交换意见的人，那绝对不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听不懂，那是陆战队员，他会把他讲的事情全部记录下来，完成精密的回报，然后成为台美军事交流里面的依据。所以这就是现役人员，就是 AIT， 而且是合乎规定来做的。 那么以前有没有？以前有，我们以前在汉光演习有 AIT 的人来，但是以前 AIT 的人他不会露出来，他就坐在车子里面，然后有一个很黑很黑的玻璃，然后我们经过说奇怪，演习怎么会出现一部这种车，上面还是挂外交的那种使节牌，AIT 的，那可是人不会下来啊，人不会下来， AIT 也有我们台湾的人在里面啊，所以以前要躲，现在不演了。为什么不演呢？现在就要正式的第一个告诉全世界，我们签订了这么多的会台法案，不是签条约而已，我们真的在做。我们签了这么多对台湾有利的法案，包含了政策法啦，这个所谓的这个保护法，都是真的在做。从 AIT 开始做，从未来进阶以后，不管是国民兵的交互训练，还是安和旅的持续协训，这都在做。做的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再次强调，菲律宾有在协同演习，韩国有在协同演习，跟日本有在协同演习，跟台湾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这么直接的协同演习，怎么办？近身观察，派人协训，能够达到跟菲律宾、跟南韩、跟日本一样的水准，这样第一岛链才会完整，否则破个洞永远都是漏洞。所以我相信台湾的训练不会成为整个第一岛链漏洞，我们会让它更坚强，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已经在迎头直追了。 中国经贸夹带啦齁，除了我们刚有分析一挂的这个军事的部分，还有一块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呢会让他们几乎是齁齁斗卡斗球啊齁，是什么状况呢？是晶片大战的这一块齁。那我们看到美国出手，其实他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啦，我们会实施14到16奈米以下的这个晶片呢，要生产的设备啊或者是技术齁，必须要获得商务部的批准，不然的话不能够到中国去。14到16奈米以下是什么概念？就是比较先进的我就不卖了，对不对齁。然后呢我们看齁这两天啊齁，我不晓得有没有关系，但是我看到有人写有关系，是马英九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然后呢 刚好同一天。 对，因为他去特别安排一个这种仇日的行程齁，结果日本做什么事情齁，日本就宣布说下半年齁有23类半导体先进的制程有关的设备齁实施出口限制，他没有说针对哪个国家，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不是针对中国，是针对谁齁。接着我们看齁，在3月8号的时候再往前时序齁，这个是荷兰的艾斯摩尔，他说我们有一些设备啊齁，比较厉害的设备齁，就是陆陆续续他也对中国有限制出口，而且呢在夏季的时候还要再进一步限制高阶深紫外光机对中出口。中国有动作啊，中国说齁你给我给耶齁，那我们针对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的一些要销售过来的产品呢，我们针对它做网络安全的审查，就是我拿大炮啊齁，结果你拿什么我不晓得怎么样形容齁。所以晃哥我请教齁，这个华兴资本董事的总经理齁，华兴资本其实他是中国的一间公司，他讲了一个大白话，他说齁讲委婉一点啊齁，是中国企业基本上已经被打回了石器时代，晶片是最先进的东西，被打回石器时代，来怎么看？ 对，我先讲中国要对美光那个报复哈，对你实施网络审查，我觉得发表这个政策的或想出这个政策的一定是卧底哈，因为全世界网络审查最严格的国家叫中国，结果你还去对美光做网络审查，美光到时候说那我不做了，可以吧？而且事实上美光慢慢的也把他的亚洲的整个重心也要慢慢移开了齁。好，为什么回到石器时代？简单来讲，我们现在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叫做3奈米齁，奈米数是越小啊越精密。那但是呢现在主流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现在绝大多数比较高阶的手机大概用的是7奈米。齁，大概是7奈米。齁，那我们一般家里的家电，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那种什么 IoT， 就是你在家里天气很热，回到家回家前半小时， 可以开 先用手机遥控，先把冷气打开，或洗衣机洗衣服，电锅开始煮饭。IoT 用的晶片大概基本上大概40奈米就够用了。好，那好，电动车或者是车用晶片，电动车大概就是28奈米是主流。好，那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管制，包含跟 SMO 合作哈。他们原本是限制是 EUV， 叫做极紫外光机。那极紫外光机用的大概是做28奈米以下的晶片。所以当美国这个禁令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台湾的半导体业者担心说，那不得了， 因为你28奈米以上，比如说40到90，你没有限制齁，那中国会把所有的资源放在做这些。那这些对台厂来讲，因为台厂毕竟不是每家都台积电，它有些主要产品可能是28或40奈米，可能会造成冲击。就没想到美国下一步SMO 已经讲了，下一步是 DUV 就是我们讲的深紫外光机，它就是做大概2840奈米的。所以你连这个都进、那 这个40奈米已经是蛮久以前的这个、大概是2013年 是不是。大概没有差不多台积电10年前的技术、就差不多台积电10年前的技术。好。那你现在问题对中国来讲问题在哪里，你知道，第一个中国有没有已经跟 SMO 买的 DUV 的机器，有。可是这机器会不会坏，会不会故障，软体需不需要升级，等于说你现有的机器你只能最好的情况就是用到坏。好，那你坏了之后，对不起，我没办法了，我不能帮你维修了，我也不能零件给你，那中国只好帮他延寿，或者他们用那个，他们不是最喜欢讲说我们的毫芒雕刻很厉害吧，你们就慢慢刻吧。好, 好，那中国自己有没有办法做这个所谓的 DUV 或 EV 这所谓的曝光机，有。中国上海最先进的这家机器类似像我称它为中国版的 SMO 好了。它只能做到90奈米的机器。90奈米是什么概念呢？90奈米真的就是半导体界的石器时代。因为90奈米呢大概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是的，现在是2023年 ,90 奈米大概是在200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中国现阶段现在从现在开始它的半导体的产业会变成什么样呢，就是说我只能就我现有的机器现有的生产线开始去尽量生产。当我现有的机器不小心发生故障的时候，或者说我要增加产能的时候，很抱歉，你买不到任何新的机器，除非中国上海那家公司可以突然得到火星来的黑科技，突然研发出 DUV 或 EUV 来，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愿意全力争取国民党的提名，与赖清德副总统来一场君子之争。 提前结束访美行，在太太曾馨莹陪同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式表态争取2024总统。在这之前，前委四年前退出国民党，鞠躬道歉。 我也要为我四年前负气离开国民党，让很多人失望。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致上我万分的歉意，对不起。 长达八秒致歉，郭台铭要展现回党诚意。 谢谢大家， 我们自己的同仁， 三票。 清明年假最后一天，新北市长侯友宜慰问捷运人员和警察。不过前三天没有公开行程，却在脸书上发文，念兹在兹的都是国政大事。 一生最重要的是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人民，大家让我当平安。面对每一个人，我们都用。大家团结在一起。 问的明明是郭台铭，后以嘴边挂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看似不受影响，但字字句句藏不住挑战大卫的野心。加上最近暴跌的民调，随着郭董表态参政，势必也将推进侯友宜的表态时程。 今天有一块齁，我觉得让博文哥来分享齁，因为国民党的立委初选啦、齁，然后呢因为党部就投了一个票说啊，那不好意思啦，我们还是要三分的党员投票齁，然后七分的民调。有一个部分齁是这个徐宏庭啦、齁，虽然说他就是说赖世宝已经非常久，然后徐宏庭其实他是二度要挑战，可是遇到一个状况说赶快的得案，赶快的给本，这一次我不会再花钱上当了，我不想当你们的演员了。因为他知道说这个374齁对像是议员啊齁要 PK 这种齁在地经营那么久，而且呢党员他可能经营很深的，他觉得啊不利不利齁，那我们就不要了齁。那这个徐巧芯说是我打死不退啦齁，可是徐巧芯有一个部分齁蛮搞笑的是齁，他去骂费鸿泰什么，他说费鸿泰你怎么去追一个罢免徐巧芯的粉专，所以呢齁你这个是我不能忍受，你怎么去苟合绿营侧翼齁。 纽约时报广场广告荧幕出现 Be a good dog， 谦卑谦卑再谦卑，用漫画恶意讥讽蔡总统为美国侍从。广告还有黑白版本，女子双膝下跪，眼前的巨人穿着美国国旗服装，或是帮忙铺上红地毯，显然是不满蔡总统过境，并将与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 是蛮幼稚的啦，如果真的不喜欢就不喜欢，那也不需要做到这样子。 身为台湾人， 看的是比较难过了，因为毕竟他是我们领导人啊，不管蓝营或是绿营呢，选出来他就在这个位置上嘛，两边都一样啦，就是其实大家都有比较激进的嘛。 我觉得这样没办法讨论，会造成对立。 日前蔡总统过境纽约，中国领事馆花钱找人抗议，纽约时报广场的羞辱性广告在三天前出现，把侧录影片 PO 上 YouTube 的账号是三月底才建立，任务明确，广告刊登的地点就是每年跨年的精华地段，要价每分钟$100到$300，是中国有钱民众很爱买广告捧偶像批对手的地方，网友炮轰搞这种广告只会让美国人认为中国果然是低俗而已。 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啊，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他骂不了他们领导，我们的可以啊。 太不尊重了，就是基本尊重还是要有啊，可以不喜欢，但是不能这样子。 蔡麦会即将登场，中国用各种形式包抄失败，小粉红出手买广告，台词低俗，只是先羞辱了自己。三立新闻林文胜、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停车场外还有好几辆车排队等着，那男子被远景拦下，下一秒行车记录器拍到轿车继续往前，结果驾驶控诉远景伸出右脚碰车，质疑难道是在碰瓷。遭拦车民众发文表示，警方自己脚伸出来，然后说我们撞警察，说有行车记录器而已，结果警方马上跑去找另一个目标。记者直接回到呢，当时这名员警呢站的地方就是在华山停车场的外头，他就是站在路口处，被民众控诉当街拦车疑似碰瓷，而这段画面呢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留言傻眼，更说警察是骨质疏松吗？但辖区员警拿出搜证带驳斥。 这边红线啊，他们要位置不可以这样子排啊，一群市民大道啊。 案发在4月3号下午3点多，由于廉价车潮多，警方告知不要影响交通，结果这名驾驶却 干什么啊？硬要挤是不是啊？不会看一下， 硬要切进满位停车场，结果撞到远景。 为该车未听劝阻，仍执意强行右转进入停车场，过程中车辆激进执勤远景。执勤员警当下并无提及碰撞及撞击等字眼，后续仍持续疏导后方车流。 警方自清好心劝导民众不要临停红线上，辛苦疏导交通，民众不理会还硬切撞人，事后更质疑警方碰瓷，行为恐怕也涉及诬告罪。三立新闻记者王嘉恒台北采访报道。6点多，巷口中一群人大声喧哗，一名黑衣男气呼呼追着白色上衣的男子不断叫骂，甚至出手攻击。又打又骂，本来一直闪躲的白衣男子突然转身拿出了一把西瓜刀，情势逆转了，换他开始追着黑衣男，两人巷弄中追逐，黑衣男路边捡来了长短铁棍，顿时又变成他追人。眼看两人又回到了原点，一旁围观劝架的人都还来不及阻挡，黑衣男打开了机车车厢，唰的拿出了橘色物品，还引燃他，真的是让在场人看得目瞪口呆。黑衣男引 我来这边分享一下，费鸿泰的这个脸书上面，那你看到他follow， 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罢免徐小新这么一回事， 刚成立的 这几天成立的， 不能排除是自导自演。 哎呦，谁自导自演？ 那谁要罢免谁嘛？ 好，那所以哈，我请教这个博文哥啦哈，他们这边的这个状况啊哈，感觉上新的啦，我觉得等一下静平哥也可以来回应哈。对新人要世代交替这一块是蛮不利的。 其实我觉得徐宏庭的状况，因为他基本上他的选区也在那一块，那他要去挑战赖世宝，说真的，赖世宝就在我在跑立法院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 你要说是几年前 哇，那很久了，那可以说他真的是我是觉得，而且以他的 上古神兽等级的委员啦， 那个实在是很难追溯他到底已经几年罢哈。那我是觉得以他的状况，我是觉得说，徐宏庭如果认为说世代交替应该是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也不为过。可是徐宏庭如果有那个决心， 那他那时候就不要选议员。我认为许永鼎如果不选议员，然后他挑战赖世宝，他机会很大。好，那第二点， 哎、你这样一次刁到很多人了、哦、我补充一下哈、哦，因为在港湖啊，李彦秀嘛，哈，李彦秀要跳出来选，对不对？然后游淑慧也想选啊，然后游淑慧就骂李彦秀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李彦秀你要争取议员，后魔求立委，你是不是先被保险？啊，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啊，游淑慧议员啊，你也是议员啊，你也选了议员啊，那你现在也要选立委，你凭什么骂李彦秀嘛，对不对？ 不过我在想，游淑慧他心里会这样想，因为李彦秀他是那一区最高票的，所以你票拿越高，你要绕跑，你的压力越大。哦、所以我这个其实同理可证，现在侯友宜也面对这样一个困境了哈、哦。那我现在讲许永廷，那为什么后来讲说啊，算了，我不玩了，水很深。我提醒大家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其实党内初选哈，其实党内的公职的初选，比照选罢法，这个三成的党员啊，为什么后来民进党的部分我们要把它取消掉？因为我们就是很担心这三成的党员投票会出问题。这三成的党员投票，大家知道有很多党员这个入党的时候，你很难就完全过滤，因为现在牵涉到个资法，我们也没办法去一一的去查核，所以有时候有可能这是人头党员。有可能这三成的党员在招募的过程中，或者说未来你希望投票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当的，例如说可能请他吃饭啊或怎么样，这个东西啊，很多人都以为说啊，党内初选没关系，错，党内的公职初选就比照选罢法，所以未来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那许永廷他当然觉得说，这三成党员以许永廷来讲，以他这个年纪。那他当然比不过赖世宝那个长久累积下来的党员，所以我认为三成党员大概应该是会输啦。那如果这样的话，两个人一比较之下，他等于是还没站就先输三成，那这个怎么站下去？所以我觉得许永廷哦，后来退不是没有道理。那这个许小新他讲说，哎，这个费鸿泰啊，你怎么可以去追踪一个什么罢免许小新的社团？坦白讲，我觉得这就过分了哈。为什么？我是民进党籍，而且我的政治立场大家都不用怀疑。可是我也会去追踪一些国民党的这个社团啊。 知己知彼。 对啊，知己知彼。你要知道，例如说侯友宜，我总要知道侯友宜在干嘛吧。我是过去新北市的议员，我要监督他，我当然要知道，哦，侯友宜你干嘛，也许我会去追踪他，也许我也去追踪马英九的社团。这个坦白讲，这个没有什么嘛。就是说啊，或者说诶、有今天诶、例如说诶、什么Blackpink 来台湾，那我小孩子很喜欢，可是他爸爸不太清楚这 Blackpink 到底是怎么样， 魅力在哪边， 他赶快去追踪一下、哦、就类似你会去了解，所以你去追踪，结果你说这个有，也许费鸿泰是关心徐小新，我讲真的，也许费鸿泰说怎么可以有人要罢免徐小新，就算他跟我党内初选也不至于这样，所以他去关心，那你用这样引申说啊，费鸿泰你不能去追踪这个罢免徐小新的社团，我觉得太坚强。所以我话讲回来，我觉得齁、哦、国民党现在这个他的党内初选，就是说到底是要全民调，或者是说三成，或者是三成这个党员七成的这个民调，我觉得齁、哦、如果党内有一个一致的一个决定，然后有公信力的单位来做，我觉得否则的话，不要忘了我提醒大家齁、哦、那不是在兴筹算呢，是不是歹算命啊，这重要。如果初选杀成这样齁、哦、我坦白讲这个大选恐怕也很难过关、 啊。对不起啊，博文，你是很善良的民进党人。徐小新的意思说，你费鸿泰怎么可以去追踪那个罢免徐小新的？你是不是帮他提供资料？是这个意思啊，拜托。 来，静平哥，这个三七哈、哦，三成党员投票，七成民调是台北市的部分嘛？啊，你投远的是阿伯对不？ 不是，其实这个三七是全部的哦，全国民党内的这个党内初选 通案，是不是？ 通案都是这样。 哦，那你脸有绿的吗？ 不会啊， 他不会 哦。 其实我不会啊。 哦，还是因为你党也党员票 是 在哦。 我补充一下，为什么静平兄不会，你知道吗？因为徐宏庭他平常党务的组织他参与甚少。 哦。 所以说你对于党员你根本不认 识。哦，他想要有一些空气票的东西。 那因为静平本身 静平兄当过总党委嘛，对不对？ 对，他当中而且他对于党 实力应该 强。哦，难怪我觉得你。 没有问题啊， 不是。 他还希望到七三。 不要害他。 你不要害我啦。 他有在经营啦、 啊。你不要害我。 徐宏庭没有在经营。 那就是、 哦、对。 将军讲的没错，那就是在经营啦、 啊。对。 就是像我们我不知道台北市的状况，像以我们桃园也会有我们是 我是属于一般地方党部、嗯、不是那种黄复兴，就是在桃园叫黄国元，以前于将军他们这个就黄国元。那我们这种地方党部一定还会有民众服务社，民众服务社每两年就要换一次理事长。那每一个地方党部，像比如说不管是中立区、桃园区、新屋区、阳明区或者平镇区、龙潭区，都有一个民众服务社，然后还会有一个这个志工服务协会，然后我们地方党部最常碰到还会有青工会。那这几个单位我都待过，然后所以我就说，当一个民意代表如果有去参与这些地方，我相信博文在当。 那我请教你齁，因为徐巧芯跟费鸿泰真的是杀得刀光剑影啦齁。那因为他讲说，你怎么可以去追踪一个罢免徐巧芯的粉专啦齁，这个我不能接受，你怎么可以跟绿营侧翼这样子搞在一起。那我想说，其实徐巧芯的动作蛮多的啊，他那边指控说费鸿泰，你怎么把我推出群组齁，然后后来呢他又说费鸿泰啊，他就发了那个简讯啦齁，费鸿泰呢在就未来就可以当官啊，可以当不分区啊，哎，他到处去散播这个，那徐巧芯都没事哦。 那是他的策略啦。哦，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我自己也要争取立委党内初选，但是我不喜欢跟这个前辈弄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嗯，我个人会觉得这样有点太 over， 太过度了。因为在一些我们在地方选举，不管是你选议员、选立委，都会有人际关系和人情的互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刚刚其实博文兄跟这个来宾都提到了，如果大初选杀成这样，那大选如何整合？那其实费鸿泰也不止一次表示过这样的一个忧心啊。那如果说要去质疑费鸿泰的颜色是不是有跟绿的走在一起，费鸿泰算是我觉得我常不管是上三立或是上友台，费鸿泰上次常常被我们去讨论，然后会被批评的对象，他的深蓝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嗯，所以如果要把费鸿泰贴一个标签说，哦，你就可能什么暗通款曲或怎么样啊，我觉得对一个政党的这个党内的初选的竞争来说，这样子去讲费鸿泰，我会觉得蛮难过的，不公平，怎么会杀成这个样子？ 我们常常会说哈，这样子会造成裂缝，它已经不是裂缝了，它是一个山洞， 它是一个鸿沟。 对啊，所以我简单补充啊，我挺陈柏惟，然后呢，陈柏惟被罢免的时候，我是绿的，所以我去追踪呢那些罢免陈柏惟的社群，请问错了吗？还有呢，真的追踪是费鸿泰委员本人吗？那是小编有的职责， 没错，我 这 样讲，这个是小编有的在做的动作、啊。 那我问， 徐小芯厉害就在这里，他可以抓住 every little。 平常生活随处都得用电，虽然还没夏季，天气却逐渐变炎热，开冷气将成常态。而在台电四月调涨电费后，有房客却突然收到房东通知，说要把电费调到一度8元，预计从5月实施，让房客觉得不合理。虽然最后协调到一度变6元，但房东却说现在电费很乱，后续会再视情况调整，甚至还回房客也没多赚你钱，电费多少就是收多少。不过房客认为当初签约是写一度5元，现在才说要随台电调整，很不合理。一旦房东这样调整，到底有无违法？律师点出关键在这， 关于电费的收费最高的标准不能够超过台电当月最高收费集聚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台电已经收取到最高的费用，那如果在租赁契约还约定更高的费用，那这本身会违反我们租赁契约的定型化契约范本。 以近期拍板电价来算，住宅用电超过1001度以上，非夏季电费每度是6.03元，夏季电费则为每度7.69元，也就是说房东收超过皆违规。 应该怎么收费，必须得到双方的合意，也就是要双方都同意，不能够单方的由房东或是房客去调高或是降低。 若合约没注明依台电电费调整，房东也不能擅自异动收费标准，将迎高用电季节，自身权益得留意。三立新闻谢文祥、蔡春琪台北报道。 不是雨下不停，就是土壤缺水干到不行，极端气候害宜兰名产三星葱越来越不好种。 现在还没开始分，到再一个月就很严重， 真的、哦、 每天都要找虫， 真的、 哦、对啊，没有找虫一个礼拜就不见了，虫就吃完了。 看得出葱农满脸无奈，这批去年十月栽种，现在正值采收期，就算避开了炎夏，还有虫害要处理。 这个就是甜菜叶一压正气皮哈，正气都变压力皮啊。 三星葱整根枯黄，被咬出一个洞，卖相很差，气温越高害虫长得越快越多。过去能靠三星葱赚年收百万，现在不亏钱就不错。因为根据三星农会统计，108年三星葱共同运销到台北果菜市场，曾卖出历年最高2亿2000万元，接着逐年下滑，去年跌到6300万，销量及产量都减少超过70%。 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农民他们的成本很高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几乎 都是血本无归，目前的价格也是在平均在80几块而已啊，所以说那个价差差别很大。 气候打乱青葱生长周期，甜菜叶儿扫过葱田，最夸张可以吃掉80%作物。农委会已经协助研发新药，挑几个专区加快测试脚步救葱农。三立新闻黄国瑞、孟国华、曾家轩宜兰报道。烤到肠衣焦焦脆脆，飘出香气。板桥美食名店油库口烤香肠，一条35元，价格不变。但老板也坦言，如果近期源头价格变动，不排除也要跟着涨。 那没办法啊，那物价涨，当然在跟着涨啊。对，应该还可以接受啦。 没办法，因为现在经济就是这样啊，啊，民生都是涨啊，所以好吃还是会吃啊。 一年多前才涨过一次，就怕又涨价会吓到消费者。而另一家美食名店金丰乳酪饭直接在店门外贴出公告，宣布4月20号起要调涨肉类产品价格。 猪肉涨，鸭蛋也涨啊，我们有卖蛋品，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都有微幅的涨啊，只是说涨得比较严重的就是肉跟那个店，也涨不到差不多4-5块的。 要涨哪些品项还没定案，但除了乳肉饭、控肉饭、肉跟面价格都可能会调整。毕竟猪肉批发价从4月1号、2号。 但是呢，它露馅了，露什么馅呢？谁会去注意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那代表徐小新也有网军的，或是说至少有网络行销公司在帮他做监控嘛？ 那是他的强项。哎， 对对对，哎，我已经说过，谁发文 tag 徐小新，半小时之内他一定回应，请大家不要轻易尝试，除非呢你嫌你的脸书流量不够高啊。嗯， 那初选过关之后，大选能不能过关才是重点嘛？杀成那个样子，都不是鸿沟，是山洞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复合复原啊？哈，这是会是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其实聚焦在蛮大一块是有关于外交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也很难得连线给驻法大使吴志忠，他分享过去呢，跟这个外交官见面哈，那当地啊就是会问说啊，你是哪一国的大使？一讲说是台湾大使哦。空气突然会凝结成冰，最怕空气突然变安静啊！因为呢，中国的势力哈，各国多多少少都会忌惮，但是呢，也因为中国他们的战狼，因为阿爸，还有他们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把疫情散播到全世界，风向就开始变了。因为中国战队俄罗斯，俄罗斯他去侵略乌克兰，风向开始变了。欧洲有非常多的国家，不只是法国，挺台的力道都在加强中。台湾我们的邦交国的数字，在中国打压的情况下是变少了。但是呢，外交的领域，邦交固然是非常重要，但是跟非邦交国的关系，更是促成台湾走向世界的关键。明天小英总统他过境洛杉矶，重头戏是跟麦卡锡议长会来会面，请您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一颗平凡沙粒如何变成一片晶圆？台湾半导体制霸权。